雕民巷其实只是一条主路，而很多不同的建筑都不一定在这条主路上，遍布于整个区域当中。如果想彻底了解东郊民巷，那么建议你最好是骑上一辆大尔巴慢慢游览。在这条路上呢，你可以看到不同建筑的石馆，感受这条胡同文化带来的多元。有人说这里没有景点，是的，幸好这是一条幽静，一直到现在都那么幽静的胡同。很多北京人一到国庆呢，肯定会去天安门广场，而现如今如果天气好，我倒推荐大家去东郊民巷溜达溜达，走到东口向南一拐，还有最好吃的新桥三宝乐面包房。寻找最具北京特色的胡同，下一站我们去往张自忠路。也许你会说，这张自忠路和胡同有什么关系？其实这里原来的名字就叫做铁狮子胡同。现在这里四周是车水马龙，人头攒动，但是稍加留心，你就会发现这里的古建筑旁边便是段祺瑞执政时期的旧政府遗址。在这里呢还有很多名字，比如说贝子府、和亲王府、老恭亲王府、总统府、段祺瑞府、北平卫戍区司令部、老人大校舍等等名字。其实这个大楼呢应该是大家也比较熟悉的，因为在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，院内的这栋建筑其实就是段祺瑞执政府的楼，被姜文拿来了作为女主角米兰的家。至今呢，它仍然保持着那个年代的味道。院落的东部开着一家名为花生的咖啡馆，如果能够赶上下雪的日子，在这里消遣上几个小时，那感觉外面的景色就更加别致了。今天带领大家去感受老北京的胡同，接下来要去往的是史家胡同。史家胡同仿如是一个时光隧道，胡同的两头是喧闹的现代社会，而刚一进入胡同，你就会感受到慢悠悠的旧时代了。灰墙大红门的四合院史家胡同小学就在这条胡同当中，这里有着浓浓的文化艺术气息，不光是来自史家胡同小学，胡同中人民艺术剧院的宿舍里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们，更是给这条普通的胡同增加了厚重的文化底蕴。民国才女林淑华的宅院便也在这条胡同上，天气好的午后或者清晨，静静地看看展览，感受一下老北京胡同建筑的布局和韵味。在史家胡同里走上一走，去红墙小院吃个下午茶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如果觉得刚才我的推荐有点太文艺范儿了，没关系啊，胡同里还有牛街老爆肚，满满的一盘，是不是又很接地气儿呢？ 只猫往外跑，离开他那群姐妹淘。 上寻找传说夹着纽扣的面包，踏着边儿高高，那儿悄悄，连残羹剩药都吃不着。他的家乡话无人知晓，连看大厦都没人看了。他寻不着，就不到那传说中的美好，想起胡同里的姐妹淘，他抹不掉，忘不了昔日的种种骄傲，伤心的泪只往下掉。他寻不着，求不到那传说中的美好，想起胡同里的姐妹淘，他抹不掉，忘不了昔日的种种骄傲，别人的土地再美好，也比不上自个儿的纯洁眉头，来到繁华大街上寻找传说夹着牛肉的面包，踏着边儿高高，那儿悄悄，连残羹剩药都吃不着。他的家乡话无人知晓，连看大厦都没人看了。寻不着，就不到那传说中的美好，想起胡同里的姐妹淘，他抹不掉，忘不了昔日的种种骄傲，伤心的泪只往下掉。他寻不着，就不到那传说中的美好，想起胡同里的姐妹淘，他抹不掉，忘不了昔日的种种骄傲，别人的土地再美好，也比不上自个儿的巢。寻不着，就不到那传说中的美好，想起胡同里的姐妹淘，抹不掉，忘不了昔日的种种骄傲，伤心的泪只往下掉。他寻不着，就不到那传说中的美好，想起胡同里的姐妹淘，他抹不掉，忘不了昔日的种种骄傲，别人的土地再美好，也比不上自个儿的巢。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寻觅那些北京接地气儿、有文化的老胡同。下面呢，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八大胡同。提到这八大胡同啊，很多朋友就会笑了，因为这里曾经是那些烟花柳巷的代名词，而现如今呢，它却不一样了。八大胡同呢，其实指的是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、铁树斜街以南，由西往东依次分别是百顺胡同、胭脂胡同、韩家潭、陕西巷、石头胡同、王广府斜街，还有朱家胡同和李沙帽胡同。其实呢，老北京人所说的这八大胡同啊，并不指这专门的八条街巷，而是泛指前门外大石栏一带。今天八大胡同已经变成了普通老百姓的住宅区了。 但是在这些老建筑、老房子的楼里呢，依稀还能体会到当年它的风貌。前门除了游客聚集的大石栏，还有着传统的卤煮店、旧时的浴堂，那些破旧的深宅大门，不知有多少悲欢离合。前门深藏的胡同，依旧是老北京不可替代的灵魂深处。如果觉得这八大胡同虽然住着人，但也是游客太多的话，那么帽儿胡同就便可以感受到真正的老北京生活之气息了。来帽儿胡同感受生活气息，一定要在清晨来这里，躲开旅游的人群。从胡同的一天的一早开始，地安门大街的四合面饽饽、驴肉火烧、杂碎汤看着都馋人，而价格呢更是亲民。关键呀是这味道吃得正宗，而那些新派的食物呢，始终还是代表不了咱们老胡同、老北京的。建在文京宫的基址上的是帽儿胡同的小学，而九号和十一号院是可园，也是京城最富代表性的私家园林之一。三十五号和三十七号是末代皇后婉容的故居。除了婉容之外，这帽儿胡同还住过很多的名人，比如明代的将军洪承畴、北洋军阀冯国璋。悠哉悠哉地骑上自行车，在这里闲庭信步地游览，等到天色暗下来，人又会少了许多，不如来北门涮羊肉吃一锅，砍一会儿，这才是地道的北京胡同生活。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这条胡同，既不是世界文化遗产，也不是五 A 级的风景区，但是它却有着悠久的700多年的历史。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旧时京城街巷的风貌，小小的胡同，淮阴夹道，牌楼林立，圣庙为伴，气质古朴而又低调。是的，这里便是国子监了。国子监的两组重要的建筑都采取了沿中轴线而建、左右对称的中国传统的建筑方式，组成了一套完整、宏伟、壮丽的古代建筑群落。路边的下马碑屹立如初，国子监并不大，但我相信却让你无法忘怀。逛累了以后呢，你可以走向国子监后面的胡同深处，找一处悠悠的茶屋稍作休息，或者是再逛逛这里的书店，顺手领回家一对兔爷也都是可以的。 相隔27年，回头想起，浮生泛起流连，再次回来，恍如隔世画面，不觉 是双眼。橡皮，十二色的蜡笔，风筝，气球，万花筒般美丽，都在这里发生。打碎 好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带领大家游走于北京那些最接地气儿、最有文化的胡同之间。下一站我们去往的是琉璃厂。真正的北京人来琉璃厂，吃要吃的地道，另一个呢，就是要淘东西。到琉璃厂，除了去书店，就是去古玩铺了。过去呀，古玩叫古董，后来才改名叫古玩的。说实话，如果你对文房四宝、鼻烟壶没什么兴趣，那琉璃厂可能还不太对你的胃口。不过那儿的古建筑却是很漂亮，值得去欣赏的。走累了的话呢，你也可以来顿可口的，拐弯就到朱市口大街，在那儿你可以来报国寺的小吃，来碗面茶，或者到南来顺来一碗地道的爆肚。 拂袖而坐，轻轻开口。